放哪儿弄了你？ 这不哭了吗？ 我没哭， 你这 没哭、 啊，那你这干嘛呢？ 乐呢，真可乐。 奇怪， 嗯， 三哥这乐怎么比哭还难看？ 但是我很温柔。 你一会儿就得哭， 不可能的事。 注意听， 你唱吧。 娘想娇儿也，不免想娇儿，想的我肝肠儿痛断，盼娇儿啊，盼得我两眼望穿，那儿在家每日里围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那儿会说又会笑，亲着娘的呀脸，那一种啊，那一件斗套娘喜欢，那最可恨儿的富豪是他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又好耍钱，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将娇儿埋在那边。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的面，要相逢啊，无非是在那鬼门呀，我那好难见的儿啊！啊！你怎么哭起没完了？ 不能不哭。 为什么呀？ 500块钱没了。 欣赏了佘圣杰先生和侯耀文先生表演的这段学评戏，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佘圣杰先生啊早年间和冯永志先生表演的相声小段文不对题。 我们作为父母的呀， 怎么样， 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千万不能惯孩子。 俗话说得好啊，惯子如杀子。 对，可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家长在这方面做的就差一些。 怎么了？ 我妈妈这点做的不够好。 是吗？ 我有一个小弟弟。 多大了？ 10岁了。 那不算小了， 上小学2年级了。按理说呀，10岁的小孩应该很懂事儿。 对， 不行，我这个弟弟不行。 怎么着？ 他倒是很聪明，可就是贪玩， 哦， 不爱学习， 不动脑子， 哎，不爱动脑筋。 你看， 结果什么事儿都不懂， 是吗？ 嗯，到现在呀，糊涂极了。 哦， 十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明白 啊。 那不，前些日子有一天白天我没有演出， 嗯， 他非让我领他到动物园去玩， 那就去吧。 去了， 嗯， 领他去玩啊，玩了一会儿以后，非让我给他买糖吃， 那就买吧。 哥哥，你给我买糖，买奶油巧克力， 那给他买吧。 不行。 怎么着？ 哪能要什么给什么？ 哦，那怎么办？ 我一想啊，干脆借这个机会，我教育教育他。 你怎么教育他呀？ 要吃糖啊？ 嗯， 吃糖也行。 怎么着？ 咱们这么办？ 嗯， 我给你出四道题。 哦， 你要能答上来，我给你买糖。 嗯， 答不上来，这糖买了不给你，我吃。 啊、哦，都什么题呀、啊？ 很简单。 第一道是 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第二道呢？ 晚上天上有什么？ 第三道 咱们家谁工作？ 这第四道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了什么？ 这不很简单的四道题吗？ 一般的小孩都能回答。 嗯， 我弟弟不行啊。 怎么呢？ 他不爱动脑筋呢。 对了， 他一琢磨早晨家里吃什么来着？ 吃什么了？ 忘了、 吃完了就忘啊。 我就知道吃饱了不饿呀。 什么脑子？ 忘了。晚上天上有什么？ 有什么？ 我哪知道？ 嗯。 晚上我也不出来呀。我在家看那广告，看那电视，我知道天上有什么。 他还有理了。 咱们家谁工作？ 谁工作？ 谁工作？ 嗯。 管你谁工作，有钱花就行了。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你看见什么了？ 看见什么？好像打近了就看见卖糖了的。 人啊， 一道题没答上来。 嗯， 我没给他吃。 是啊， 结果回到家以后，一进门冲着我妈妈就哭了。 不，就这样他还哭呢。 妈，妈呀，在动物园玩，让我哥给买糖的不给，出四道题答来让吃，答不上来不给吃。 对， 哟，孩子，什么四道题？ 嗯， 他问我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吃的什么呀？ 吃什么都忘了。你说你这孩子什么记性？早晨咱们家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哦，烧饼油条。 哦，对，烧饼油条，烧饼油条。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 有什么？ 星星月亮啊。 嗯， 对，星星月亮，星星月亮。 哦， 他问咱们家谁工作？ 谁工作呀？ 你大哥二哥呀。 就是啊。 对，大哥二哥，大哥二哥。 嗯， 他问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你看见什么了？ 我进来我看好像有狗熊有大象。傻小子，就说狗熊大象啊。 对 对，狗熊大象，狗熊大象。 全都告诉他， 我妈妈交给他了。 嗯， 等一会儿我妈妈出去，我弟弟一个人在屋里背词儿。 那怎么背词啊？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那怎么全放一块儿呢？ 搁一块儿背了。 您瞧瞧， 等晚上我演出回来，刚一进门就跟我要糖。 哦，是吗？ 哥哥给我拿糖，我答上来了。 嗯， 我一看这意思准不是他答的。 怎么呢？ 我妈妈在旁边站着乐呢。 他还真猜着了。 我一想这哪行啊。 嗯， 你这么惯着孩子不越惯越糊涂吗？ 就是啊。 我一想干脆借这个机会我也难为难为我妈妈。 你怎么难为他呀？ 我给他串串题。 串题？ 我把二道串一道，四道串三道。 好办法。 我看他怎么答。 问问他。 答上来了。 嗯， 看见没有，奶油巧克力，答上来吃糖，答不上来不给。 是啊， 想好了再说。 嗯， 晚上天上有什么？ 有什么？ 烧饼油条。 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啊、像话吗？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吃什么？ 星星月亮。 那玩意儿咬得动吗？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 什么？ 大哥二哥。 我这大哥二哥跑动物园去了。 想好了再说，咱们家谁工作？ 谁工作？ 狗熊大象。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分享施圣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面呢，我们继续欣赏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施圣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呢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相声《父亲的日记》。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哎，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哎。你怎么学会要掌声了？ 别误会，我不是要掌声。 嗯，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是献给我的师哥黄铁良先生的。 对， 是献给今天为大家演出的这些艺术家的。 没错， 其中啊也涵盖有向我表示祝贺的。 祝贺你什么呀？ 祝贺我终于找到您了。 找我？ 大家不知道，这石富宽先生太难找了。 各位，您可别听他的 啊。 主要前一段我太忙， 哦， 因为我呀，嗯，下海了。 我说呢，后来在网上才看见你。 这网上，我是那黄花鱼， 不是在那互联网上才找到您。 你还真聪明。 当然了，网上不是有您博客？ 博客， 我一看，哟，网上您人缘真好。 怎么见得？ 每天点您的人足下十几万。 点我？ 啊， 嗯，我们可不出台啊。 乱七八糟的。 我哥俩这玩笑有点过。 不玩笑 啊， 我就是找您嘛。 你找我干嘛？ 网上给您留言，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 啊。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说。 哎呦，困扰我好久了 啊。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听说过呀。 这句话怎么讲啊？ 这句话呀 啊， 就我这句话您不懂啊。 不太明白。 圣杰 啊， 不是我说你啊， 啊啊， 今年你也50多了， 是 白活知道吗？ 这怎么讲话？ 说轻点 儿，嗯， 你无知；说重点儿，你这个人不孝。 这么严重？ 对。 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知子莫如父。 嗯，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哦， 为什么这么讲啊？ 嗯嗯， 儿子， 嗯， 打一落生， 哦哦， 父亲和儿子， 哎，对不起，对不起， 形影。 哎，石先生，对不起，我要打断您一下。 啊，嗯，啊， 嗯，您是农历2月初2的生日吧？ 对呀，啊， 后半夜2点生的您。 是， 您降生的时候外边哗下大雨。 没错， 对不对？ 那天是龙抬头， 有没有？ 有。 刚才我请教的那是。 知子莫如父， 这事儿我知道。 哦，你知道？ 我知道。 哦哦哦， 我知道。咱们接着聊。 哎，好， 我跟您请教。 啊， 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对吗？ 对，不但对， 嗯嗯， 非常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呢？ 你想啊， 嗯嗯， 儿子生下来， 嗯， 爸爸整天抱呢。 哦， 跟你这么说， 嗯嗯， 连儿子生 的，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还得打断您一下 啊。 您刚降生的时候，在您屁股上有一块胎记， 有 青色的， 对， 足有这么大个儿， 对， 不，这么大个儿， 没那么大屁股，嗯， 有没有？ 有 啊， 到现在也没下去， 对不对？ 对， 你脱了让大伙儿看看。 哎，等一下，快， 你脱了没事， 我都 没 这么大人了，我 不是外人，没人照相。 哎，不成， 没事， 让人笑话，让人 有没有？ 有。 刚才我向您请教那句叫 知子莫如父， 这事儿我知道。 哦，你又知道？ 当然，我咱接着聊。 哎，好， 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嘿，我认为全对。 为什么呀？ 你想啊， 嗯， 儿子生下来，嗯，和这个父亲， 不对不对，我还得打断您一下 啊。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开张开这只响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怎么笑啊？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哪儿来的？ 你是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我小偷啊。 有没有？ 没有。 这是开玩笑， 嗯， 前面那两件事对不对？ 前两件事都说得对， 对吧？ 对。哎，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这就对了 啊， 知子莫如父吗？ 对， 我说你在提这有问题啊， 别误会 啊，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啊， 都是你爸爸亲自告诉我的。 哦，我爸爸跟你说 了。哦，不不不不，你爸爸在这本日记上写的。 哎，我爸爸这日记怎么跑你这儿了？ 因为这些日子你太忙，我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对对，因为前两天这气候不正常，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哎，你爸爸把这本日记呢就交给了我。 我是儿子，应该交给我呀。 哦，你爸爸说呀，怕你看不懂这本日记的内涵。 哦， 你爸爸把这日记交给我的时候呢，哎呦，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叫我， 叫你 二弟呀、啊，二弟， 你等我等 我，我告诉你啊， 等我等我等我等、啊，我爸爸烧糊涂了， 我们交情到这儿了， 到哪儿也不能管你叫二弟。 你看，二弟呀、啊，是我小名， 小名， 哎，我爷爷给我起的，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哦，不是兄弟的弟， 我是二弟。说二弟 啊，这本日记呢，我就交给你了。 哦， 你先看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哦，他有不明白地方呢，你给他讲一讲。哦， 跟我说说。 对，因为有些事儿呢，你爸爸日记上没写、哦，是他亲口给我讲的。 哦， 那就根据你爸爸的指示精神， 哎、 今天在这儿当着这么多的人，也当着您的面，我就把这本日记呀、啊、公开一下， 没问题， 好不好？ 现在。你就可以念， 那我念了， 你念吧。 你爸爸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怎么写的？ 仅讲此日记留给我的儿子石富宽， 我 就是给你的。 是， 儿子，记住、啊，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 你这话听着怎么别扭啊？ 这个很好理解嘛，这不写得很清楚吗？ 啊， 说我是你唯一的父亲，唯一懂吗？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好，那几个都是业余的。 对了，去，我这没有专业业余之分。 咱往后念啊， 哎哎哎， 看这篇写的什么？ 您来。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天还不好。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怎么？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为我。 别了，司徒雷登。 哦哦。不是给我，司徒雷登是干嘛的？ 他是美国人。 哦，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 哦，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我记着他干嘛呀？ 儿子，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你呀、啊、多新鲜呢、啊、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你瞧，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我敢宣誓、 啊、 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你瞧，你爸爸这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行了，您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7月12日，阴， 天还不好。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 哦，我小学毕业了。 家长会我没有去。 为什么？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一早晨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买肉干嘛还排队啊？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买肉都得凭票， 困难时期 还特难买。 对，困难时期。 你爸爸说，哟，那时候你有半年没吃肉了。 就是 天天吃咸菜 啊，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 是， 有一次一打饱嗝，扔嗓子眼里，扔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您这也太夸大 啊！说这饺子把你吃的， 嗯， 刚捞上来，一转眼你就吃没了。 我也不怕烫的。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问你爸爸， 嗯， 爸爸，这饺子什么馅的？ 愣没吃出来。 真好吃，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对，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看看下篇怎么写的。 嗯 嗯，8月18日，暴雨。 您瞧吧，我爸爸记日记没赶过好天儿。 儿子中学毕业了。 嗯， 我问他学校怎么没开家长会呢？ 我怎么说呀？ 不，你爸爸说当时你啊特兴奋。 是啊， 穿的衣服有特点。 我 一身黄衣服， 哦， 扎个武装带，系个大袖标，一边回答还一边蹦。 我 啊，你是这么回答的？ 嗯， 爸爸，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再也不开家长会，我们罢课了，老师们靠边了，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司徒雷登。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儿子疯了。 对，啊，这是我爸爸写的， 这句是我家的。 我说咱别往里添东西啊。 看看这片啊，哎，这片5月20日多云转晴。 哦，这天气渐缓。 今天我儿子双喜临门。 怎么？ 又结婚又拜师。 对，我学说相声了，拜师结婚一天半的。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我人缘好。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杰来的。 对，冲你。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哦，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是，我跟你媳妇站在一起，大家都说瞧俩人多般配。 就是，不是，咱俩谁结婚呢？ 可是在我眼里还是我儿子漂亮。 这话我爱听。 我今天真高兴，儿子长大了，成家了。 是， 我在婚礼上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你爸爸说当时他是这么唱的。 嗯， 美酒飘香，歌声飞。 对， 我想跟儿子喝一杯，跟你喝一杯。婚后的生活更甜美，儿子千万别喝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怎么了这是？ 我喝醉了。 哦，我爸爸喝醉了。 对，你爸爸写着我喝醉了。 哦， 跟我没关系啊。 对，我没误会。 你那么称呼我不好意思。 不，跟你没关系。 手边写着我喝醉了。 哦哦哦， 参加婚礼的人大部分都喝醉了， 都高兴。 姜昆、金斗、冯巩、月华也都醉了。 嗯， 但我清醒的记得，他们每个人随了5块钱，可都吃回去20多。 得，这事儿我爸爸都记下来了。 只有圣杰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 哦，咱别提这二弟了啊。 看这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怎么？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平时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跟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那您就说呀。 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紧跟着房梁直晃悠。这 我可没有那么大劲儿啊。 这怎么回事？这个哦，后边写哦，正赶上地震，你知道 吗？您看这寸劲儿，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这巧劲儿。 看这篇啊， 哎， 8月15日，阳光灿烂， 可赶上好天儿吧？ 今天没事儿， 没事儿，您记什么呀？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多快呀！我儿子都上了大学了。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怎么？ 今天我退休了。 哦，我说的呢，那一个阶段我爸爸情绪特别不好，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2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半年多了。 我买房了， 32厅的房子真宽敞，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的变化非常大，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这话我说过。 你爸爸说了，自从你劝他学电脑，老爷子真听你的。 是， 很快就学会了。 哦， 天天在网上打牌，网上聊天，网上下棋。80来岁的人了，给自己起那网名特好听， 他叫 蓝色妖姬。 真嫩呐， 时尚 哦。 在看书，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那他看 樱桃小丸子， 呵， 加菲猫 哟， 蜡笔小新， 嗯， 最喜欢的一本书 哪本？ 流氓兔。 您看我爸爸喜欢这东西。 上下楼不坐电梯 啊， 锻炼身体 啊， 一边爬楼嘴里唱流行歌曲。 哦， 唱得好听。 我爸爸怎么样？ 那天我在后边跟着他的下楼。 哦， 我一听老头唱得太有特点。 是啊， 我给你学 学。你学学。 嗯，我心飞翔，来哦来哦呗，妹妹心中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来哦来哦嘞，来哦来哦 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到一楼了。 嘿，我爸爸会的还挺多。 我住院已经三天了， 都是那蓝色妖姬闹的。 昨天晚上儿子没在医院陪我， 我挣那30块钱去了。 圣洁来了。 哦， 给我带来了汉堡包、披萨饼、热狗、寿司，还有奶昔。这些东西以前听说过，可从来没吃过。 我想买，30块钱不够那么大挑费。 儿子也来了， 我去了， 给我带来了一包方便面、半袋榨菜丝儿， 发的夜宵，没舍得吃。 儿子对我真好， 就是 看我吃了他带来的方便面和榨菜丝儿之后，把圣洁带来的东西的吧唧吧唧全吃光了。 我是怕您吃那玩意儿不好消化。 住院真好啊。 怎么 能跟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这话听着都心酸。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我挣那30块钱去。 儿子演出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听听。 行了，您 听听。 哎，行行，您别念了。我呀，对不起我爸爸。 就 你看这么大岁数，现在我整天就这么忙啊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老人说说话吃顿饭？ 您也别后悔，其实现在来得及，这些日子您太忙没到医院去。我去了，我在病房没看见老爷子。我一打听他已经恢复健康了。 那上哪儿了？ 他在娱乐室呢。跟几个老太太几个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一看我去特高兴。把这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 我爸爸怎么唱的？ 老爷子唱得好。我给你学学。 你来。 日记虽小气了一夜中， 但曾 写的都是父子情。 但曾 愿圣洁把日记呀编成相声，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 好， 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谢谢你夸我。 对，有你什么呀？ 欣赏了施圣杰先生和施福宽先生表演的这段父亲的日记，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啊一个人表演的一个小笑话，病房探母。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30岁，最近刚刚处了一个女朋友。为什么这么大岁数才搞对象啊？因为他有个缺陷，耳朵背耳聋。就因为这点毛病啊，好多姑娘都跟他吹了。不过最近处的这个女朋友啊还真没嫌弃的，两人感情非常好。不过有一样很麻烦，这姑娘的妈妈呀是死活不同意。为这点事儿，娘俩还吵起来了，结果老太太一气之下病了，住了医院了。小伙子一想，未来的岳母住院了，这也是一次难得表现的好机会，我呀到医院去看看老人家。想着呀就买了不少水果啊不少点心，拎着就到了医院了。打听到未来的岳母住的病房，推门刚要进，一想不行，不能进去。怎么呢？我耳朵聋啊，老太太说什么我听不见。那怎么办？哎，一琢磨有了，干脆我把老太太要说的话呀我先设计设计，我先背背词儿。怎么办呢？一般咱们到病房去看病人，头一句话都怎么问？怎么样，您是否好点了？肯定这么问啊。哎，我头一句我先问，我说妈您好点了吧？他肯定说我好多了。然后我说那我就放心了。接着我再问，妈您用的什么药啊？他肯定说我用的什么什么什么药。我说妈这个药您用着最合适。然后我再问，我说妈哪位大夫给你看的病啊？他肯定告诉我哪位大夫给我看的。我说对，他的医术最高明，您找他没错。说完这几句话，我把东西往那儿一放，我扭头就走。就这主意，说着话拎着东西进了病房了。老太太一看他来了，当时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里话没你我还病不了呢，你还来看我来。这小伙子本来就紧张，拎着东西站得直发抖，他也没注意老太太的表情，进门就说，妈您好点了吧？嗯，好点了。 我差点没让你气死。哈， 那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妈，您用的什么药啊？还什么药？我用毒药。 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太合适了，妈。您找哪个大夫看的病？还找什么大夫？找阎王爷。 嗯，他医术最高明，您找他没错。 还没错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呢，又一起回顾了四段石成杰先生不同时期的相声作品。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呢，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山高路远，长亭绿意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 愁来没有烦。 Oh,